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必写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向您问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各位听众们好，这首歌和主菜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必写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向您问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各位听众们好，这首歌很纯粹就是我的自我介绍。我来自孟拉克，我是个中学生，每天要上很多的课，每天 face my fear 很多的 motherfucker， 每天骂人写歌还以为自己是 rocker， 我不爽我就骂雷打雷骂灯骂牌，比站看东北一切我还连连带拍，你觉得我很坏，我找银招标个牌，我还拍上矿物派，老铁带不带拍，我承认我的歌在模仿 MC Hado， 不过你得承认我不是你心下的小狗，我不是亚瑟小狗，我是拉姆达大哥，你喊条女在街上遇到我还得喊大哥，我不需解释我歌词，因为是字面意思，你说我还未开始抓写小学生歌词，我的地球像镜子，通通射进你脑子，在你脑门留下位置还比一个中指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必写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向您问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各位听众们好，这首歌和主菜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必写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向您问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各位听众们好，这首歌很纯粹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我不是你想象的什么 get a boy， 我只是个坐在教室里的乖乖仔，每天八十八还来才不见钱包多几百，每天还大张红被别人当白卡仔，打大牌耍大牌又不见你很了不起，不见你拍 P 站展示自己老二的勃起，你的老二几厘米又不见你解释清，所以我方认为你家已经失去了双亲。Yo， 麦还没 drop， 我还没写完这个 flow， 我才15岁，我需要找个发泄的窗口，不能抄逼怎么办，我只能写 hip hop， 在这琵琶斗争的世界，我站在十字路口，往左皇后大道，往右国王小路，怎么走怎么活，往前往后往哪走，没有教学没有呵护，我只能自己走，找到一个自己的出路，那就是我的关口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必写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向您问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各位听众们好，这首歌和主菜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不必写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向您问好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各位听众们好，这首歌很纯粹就是我的自我介绍，回到标题上，这是我的自我介绍，这是我的活法，不需要你当作技巧，不需要太政治化，我好想会说话，这一世叫快鼓吧，这是我的 girl style， 我现在面临着15岁的酒局下班，我把帽子反戴，买的奶那期待的逆转，人生就像棒球比赛，我的酒局打完，明天他已经不会再有新的舞台，我的生活还没发到的位置是垃圾，不过 life is struggle， 人生还得继续，我是 emo 头号 rapper， 我是拉姆达大哥，我希望你能记得我怎么去写我的歌，我也想宣布独立，但我没勇气，我这笔虽然我的父母也不同意合约到期，多么尴尬的同学，多么尴尬的关系，多么尴尬的一切，多么尴尬的自己。